which makes it look red or making it look red. Yeah. 这个是咱同学们遇到的比较科学的一个句子了。Mm-hmm.都能主题各种主题你们都能 hold 住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晶晶说哦就像月食那样吗 Oh like an eclipse right 来、哎、来来月食、 Eclipse 这个 eclipse、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E-C-L-I-P-S-E、 Eclipse 它不仅是指月食、比如说 lunar eclipse Yeah lunar eclipse is when the moon's light reaching us it looks like it gets dark Yeah 那么月食叫 lunar eclipse、那日食呢 solar eclipse 对 solar 是日的、日的太阳的、S-O-L-A-R、solar eclipse、那就是日食啊日食月食大家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现象吧、那么这个月食是不是像月食呢诶今天正好又是个月全食、是的只是不完全变黑吧 Yeah, only it might not be seen to go totally dark. Only it might not be seen. 可能不会看上去呢 go totally dark. Right. 变得完全黑。所以这个血月啊、blood moon、指的就是你看这地球吧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中间了。 Yeah, bigger and darker. Right? 对、咱地球不是比月亮大吗、就把它的光给遮住了吗 对。 但是还有一些光。它是不会遮住的、它还是会到达月球、然后从我们地球上看来呢哎呦这颜色看上去就像那个血的颜色一样啊、感觉好像哎呀那种啊那种颜色哇、那种 blood 的颜色、好所以呢这第一段我们就解释清楚了什么叫 super moon 什么叫 blue moon、什么叫 blood moon 对 其实就是三种现象了、好第二当天下午了啊、that afternoon我们又继续聊天了啊！晶晶说：“哎呀，我一直太忙了，都没时间去找这个超级蓝月、蓝血月的资料啊！啊，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呢 ？”Hey, I've been too busy to look up anything about the super blue blood moon. I've been too busy. 我一直特别忙，特别忙， yeah. 特别忙，忙的没时间呢、好，我们来看查资料，叫 look up,、look up anything. Yeah, to look up something or look up anything. Yeah. To look up something, 去查某件事情的资料。查资料关于什么呢 ?About the super blue blood moon. 对就关于这个超级蓝血月的资料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呢 ?When can we see it? When can we see it?、大家发现这个句子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幸运。 Well, we're really lucky. We're really lucky.、此时呢马克老师说的是 We're in China, in Beijing. Yeah, yeah. This is the best place on the earth as far as going east to west. 没想到、咱们在北京的同学们和在中国的同学们、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 Right. 因为在这个情景出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地区啊 Asia, 大多亚洲中东部地区和、New Zealand, Indonesia,、印尼新西兰、 right. 美国西部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完整的。 And Hawaii, you could probably see it too, but I think, yeah, if you're in California or something, it's hard to see.、 对对好、那我们非常幸运了 ,we're really lucky.、最佳时间是今天晚上六点半。 对。The best time is at 6:30 this evening. The best time is at 6:30 this evening.、日落应该是五点半。 The sun sets at 5:30. 诶大家听这个句子哪个是动词啊 ?The sun, 太阳、sets, 对 落山这个是动词、set, S-E-T,、sun set, 太阳落山。 Yeah, you could say sunset is at 5:30, or you can say the sun.Sets at 5:30. 哎，这就是日落有趣的地方。你既可以说 sunset， 这是一个名词，叫日落；也可以说 the sun sets。Set 就变成了一个动词，落日。 对对对 ，because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being able to see the sunset, which would be a beautiful thing, but instead you're saying the sun sets, and then now it's dark. That's what we want. 日落是五点半，所以那会儿呢，应该足够黑了。 So it should be already dark. 哎 ，it should already be dark. Already be dark.、已经黑了，已经是够黑了。 对对对。 哎呦，也是幸运哦。 That's fortunate. 哎，瞧这英文啊，跟我们汉语是 无缝衔接，完美搭配。 嗯、mm-hmm. 也是幸运哦。 Yeah. 看你也是幸运哦。That's fortunate. That's a fortunate thing, and we are lucky people, 对不对 ？We are lucky people. That's fortunate. 嗯， 好难得，这152年的事情，一生只能遇见一次，让我们给碰见了。 Yeah. yeah. 不仅如此啊、mm-hmm. 我们所在之处还有最好的能见度。 Not only that, the best visibility is right where we are. 你看看了 not only that,、mm-hmm. 还不仅是这样呢。 对 The best visibility, 来新单词。 Visibility. 先说 visit, 昨日咱们构词法再说了哈、mm-hmm. ,V-I-S, 不就是看吗是吧、 yeah. ?Visible means something can be seen. 对、 right? ,visible, visit 加上 able,、mm-hmm. visible 就是能看见的。 Right. Visibility 就是能见度。 对对对。 你看这词啊构词法无处不在啊。 嗯、 The best visibility is right where we are. 正好就在我们现在所处之处。 嗯嗯、 更偏东一些啊或者更偏西一些都无法拥有如此之好的视野。 People farther east or west aren't going to get such a direct view. 我们来看这个概念。People farther east.Farther 就是更远的、 mm-hmm. East 是东边 对对对对、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People that are living much farther to the east you know, So for example if they live in California or New York They'll have a hard time seeing this 哎，就是偏东边的那些人们、 mm-hmm. yeah. 或者是更偏西边一些的那些人们 yeah, So people living in Moscow or London They also might have trouble seeing this 对比如说像在莫斯科 对对对不是乌克松通州这个不远 哎呦您这个远多了啊、 嗯、 乌克松通州还可以像莫斯科伦敦什么的就太西边了 对对 对 那太东边呢 farther east 呢、 mm-hmm, yeah California like Los Angeles or something or New York yeah 哦这些地方可能 São Paulo yeah 美国的那部分地区 mm-hmm, mm-hmm.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拥有如此好的视野 are not going to get such a direct view direct view 就是一个直接的视野 Straight up, yeah. Straight up, 直直的看上去、mm-hmm. 头上就是一个大月亮、 mm-hmm. 所以咱们中国的朋友你们很幸运的 yeah, yeah. 真的很幸运的老天都让你们看到超级蓝血月这什么意思、 mm-hmm. 哎呀那我争取今晚六点以后能到外边去 I'll try to get out of doors after six this evening. I'll try to get out of doors.、 Mm-hmm. 又来了一个词刚才前面说了 get outside,、 right. 是出去这里是 get outOut of door.、 Mm-hmm. Get out of doors. Yeah. Yeah, get outdoors, get out of doors. 差不多一样的 Sure.、if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side or indoors, then you say get out of doors. 在冬天以后那个外边太冷所以哎呀我烦死了我要 get out of doors 一下 I have to go outside.、Yeah. 对他这个 get out of the door 是 相对于在这个在室内待着 而言的不是说你非得到那个崇山峻岭当中去、 right. 那个叫 outdoors. Yeah. 这个是 outdoor, yeah, get, out of doors. Get out of doors. 直接就是说他推开门出去、 mm-hmm, yeah. 到外边去透透气儿街上走着这种叫 get out of the doors.、 Mm-hmm. 哎我得出去。After six this evening, 我六点以后今天晚上我就要出去。 Mm-hmm. 今天北京不是很 windy, 还不是很风 很大。No, yeah, it's pretty warm out.、Yeah. 还挺暖和的。 Mm-hmm. Hopefully, 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不要有太多城市灯光干扰的地方。 Hopefully, I can find a spot that doesn't have so much of our city lights getting in the way.、 啊、听好这句话 hopefully, 即希望于、mm-hmm. I can find a spot. A spot. 一个地点。 Yeah. 对。 一个点。什么样的点呢、 mm-hmm. That doesn't have so much of our city lights getting in the way. Doesn't have so much of our city lights. 没有太多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 Mm-hmm. 你看灯火通明的大晚上的哈。 Right. 要是灯光太多呢它就会怎么样 ?getting in the way. Yeah. 什么叫 getting in the way? Yeah, like if you try to take a photo, you can only see like, it's several lights. You're like, well, one of those is the moon, I promise you, right? Getting in the way. 就不要有这中间啊不要有太多灯光挡道。 Mm-hmm. 就是说不要有太多的灯光呢在干扰 对对对 能够直直的看到一眼望去深邃的夜空 对、 一眼能够跟月亮对视 face to face、 mm-hmm. 这就好了、 yeah. 中间没有太多 lights getting in the way right 哎呀马克说这在下班高峰时段可是个挑战哦 yeah that could be a challenge around rush hour that could be a challenge 那一定是个挑战 对 之前咱们学过这个 rush hour、 mm-hmm. rush hour、 yeah. 上下班的高峰时期啊， 对对对对 around rush hour、yeah. 哎，你还提醒我了，六点过还正好我还在上班呢、 mm-hmm. 那可怎么办呢， 对对对， 那我就先看一下 NASA 的直播， 那还行， 反正今晚上我回去、 mm-hmm. 能在阳台上观光观赏月亮， 对 啊，想到这个就开心啊。 Could be a challenge around rush hour、 mm-hmm. Anyway, 对了，希望你能够顺利看到哦。 Anyway, I hope you can see it I hope you can see it. 你能猜到我们多久能看到一次超级蓝血月呢？ Can you guess how often we get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Can you guess? 你能猜吗？猜呀，猜呀，你猜一猜呀。How often 我们有多经常 we get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我们能有多久才能看到一次超级蓝血月呢？ 嗯。 晶晶说，你可是查过资料的人呐，你直接跟我说吧。 You're the one who read about it. You are the one. Yeah, you're the one who read about it. Who read about it? 啥意思啊？ You're the one that read the article. You're the one who has been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Yeah. 就是读过了。 对对对对。 So, just tell me. 告诉我吧。 对对对对。 你告诉我吧，你都懂，你什么都懂。 Yeah. 马克说每隔150年才会发生一次啊，晶晶就说啊，所以这就是一生一次的机会了，错过就没有了吗？啊，这个对话呢，今儿我们也做成了一个微信挑战，让大家来试一试，我们在第二段当中哪些同学想来说一下呢？ 好 Jenny、 来第一位。 Yeah, it happens just once 150 years. That is the only chance in your lifeChance in your life 就可以 ,in your life 也可以。但是最后边要加那个 to see it, 那是什么 chance, 对不对 ?the only chance in your life to see it, right? 所以第二是 so, this is the only chance in your life to see it. 但是前边是 it happens just once, 要加一个 every 150 years, just once every 150 years. 今天我们学会了每隔，每隔是 once every,、 mm-hmm. 对， 后面再加数字。记得哦 ,once every, 对对 啊 ,150 年 对， 其实是152年、 mm-hmm. yeah. 152 yeah, yeah, yeah. very uncommon. 另外你这个 chance, 什么 chance 呢 ?chance to see it,、 mm-hmm. 是看它的一个 chance, yeah, yeah. 不然我们咋知道这是啥 chance 呢， 对对对。 午后阳光。 好。It happens every 150 years, so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我最喜欢是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但是那个前边有 it, 对 it, this phenomena, 对不对是 it. 然后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就是 it 和 it 有一点区别。所以你换一个。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因为之前你用了 it happens, 对不对 it happens every 150 years. So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午后阳光吧，有一个词用的特别好、 mm-hmm. 就叫做 once in a lifetime。 对对对， 这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标题，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 topic 的名字、 yeah. 叫 once in a lifetime，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好、 mm. 这个叫一生一次的， 对对对， 看这个词多浪漫呢，你们应该学会 once in a lifetime。 注意它因为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形容词、 嗯、 所以中间必须有连字符连接起来， 对 once 横线 in 横线 a 横线 lifetime， 对对对对对，你别忘了 once in a lifetime， 这整个一个大长词是用来修饰 opportunity 的、 嗯、 什么样的机会 once in a lifetime an opportunity， 对对对， 一生一次的机会，看、 嗯、 这么高大上的英文你们都学会了、 嗯、 午后阳光这句话用得特别的好、 嗯、 接下来是 Vince。 It happens every 150 years. So it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好，这个也是好，但是你要第二的 it。没有那个第一的 it, 一样的，对不对？你换一个 ，it happens，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So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然后那个 happens 之后，你加一个 once， 你不必须用的，但是比较清楚，可以。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so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好的，其实还是总体不错的哈。 对对对对， 来看 Jackie Wu。 好 ，Jackie Wu， it occurs every 150 years， so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这个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你加一个 once， 是比较清楚一点点。It occurs once every 150 years。 老师觉得呢，咱美国还是说 once every 比较好。 对对对， 比说 it occurs every 怎么怎么样。 Yeah, if we say it occurs every 150 years, that makes it sound like it's really often. Like, oh, don't worry, it rains every day in Shanghai. You'll get some water soon. 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位同学啊，他叫做橙子。 好， it happens each 150 years, so this is the only one chance in your life. 那个 each 150 years, 你可以换 every. It happens every 150 years. 加一个 once 是比较好。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第二， so this is the only one chance, 可以 in your life, 换一个。You'd have, the only chance you'd have, 什么 chance? To see it. So, yeah, sure. So, this is the only one chance you'd have to see it. 好，这是那个 the only chance to create. 好的，接下来听听克里斯 Brian. It happens every 150 years. So, it's an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好好好，你别说 an once in a lifetime. 可以Once in a lifetime. 因为呢 once 前边是 W, 对不对 ?Once.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其他的都可以都好。但是 every 前边加一个 once, 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可以换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好其他的可以。 注意哦这本来 opportunity 前面确实是 an opportunity,、 right. 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 opportunity 前面有了一大串 once in a lifetime, 对对对对对 修饰所以你这里就不能用 an once 了。 Yeah, 为什么 used umbrell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因为这个 once 又不是元音开头的、所以你只能用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对对对对。 啊、注意注意了最后一个同学 Molly。 好 ,Molly 是好。那个 it will occurs every 150 years, so it'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最后一次我说别用 it 两次如果 it 有什么区别要换一个。It will occur every 150 years, 或者 it occurs every 150 years, 之后是 so this.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英文中多么讲究，不要重复累赘啊，对不对？前面你就说了 it will 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后面你就别再说 it is 了。你看这里它都有所机会。 Yeah, you seeing it is one thing, and then the moon changing its color and being closer and being full the second time in 1 month, with or without you seeing it, it will happen. 咱们就把那个 it is 改成一个 this is 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吧，看老师是怎么说的。每隔150年才会发生一次。 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so. Yeah. So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也没有什么疑问了啊。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Mm-hmm. 是的，我读的这篇文章呢，把它叫做月亮。三连发 Yeah, the article I read called it a lunar trifecta. 新单词 trifecta. Trifecta.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Perfect three, right? 完美的三。 对。 Fect 就是 perfect defect, 对不对 ?Tri 是 tricycle, triple, 对不对 对。怎么个完美的三比如说你在赌马的时候。 Yeah.Yeah. So if you're watching a horse race and you can guess who will win, who will get second place and who will get third place, you've made a trifecta guess. 哎，你把这一二三全都猜中了。 对对对对。 一般来讲它就是指三件事情是相关联的、并且同时出现在一个现象身上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Yeah. 同时发生在集中在一个事件上。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叫做 trifecta.Trifecta. Trifecta.、 我们只能把它翻译成三连发还有什么三连胜、都可以、所以我读的这篇文章呢就把它叫做月亮三连胜。哎呀那我必须出去看看了、上班也得去啊。 Well, I'll have to pop outside, even if I'm still working.、 这个小词很可爱叫、pop outside. Pop outside. 就是我到外面去闪一下。 对对对 go outside for a short time. 对我在外面闪现一下、pop outside.、 Yeah. 我闪过去我就回来。 对对对对。 我闪现一下、I have to pop outside. Pop 就是 P-O-P 快速的出现再快速的消失 对 Pop outside even if I am still working、我也得出去看看、不错像我们在长安街边上、直接那个我看窗户外边就能看见、你打算去哪儿看呢 Where are you planning to see it? Where are you planning to see it? 我们来看看马克老师这个有追求的人，他要到哪里去看呢？我可能会去郊区吧。 I might shoot out to the suburbs. 好，这个短语去，他用的是 shoot out to，发射去。 Yeah, 什么意思 shoot out to the suburbs. It also means like go someplace for a short time. Go someplace quickly, stay there only a short time, come back. Shoot out to, 就好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了、yeah. 但是呢又迅速回来了。 Yeah, of course, shoot out to is for a place that's farther away, like Tongzhou or Shanghai or whatever. 意思就是说我就闪到郊区去看一下吧。 对。 就像两周前我们说过的那样。 Just like we were talking 2 weeks ago. 北京地铁分分钟把我送到那儿。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句微信。什么叫做北京地铁把我分分钟送到那儿、 mm-hmm. 来，第一位同学是程程。 对。 程程。来。 好。Beijing subway could take me there in any minutes. Any minutes are...那马上有下雨，说 it could rain any minute, 对不对？所以你要说 in a few minutes. Beijing's subway could take m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是最好。 哦、oh, in a few minutes. 对。 好，来第二位是 Penelope. Beijing Metro takes me there in minutes. In minutes 是几分钟，可以，但是比较清楚在这儿是 in a few minutes. 但是 takes me there, 你可以说 can take me there, 是比较好一点点。 好，来看，再看第三位。 好，Beijing subway, 对对对，the Beijing subway can take me there in a fraction of a minute. 哦，我想那么快，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快。所以你说in a few minutes, 是对的。好，the Beijing subway can take me there, 没错误的，in a few minutes. 易水寒。 好，Beijing subway could send me there in minutes.In minutes 是加 a few, in a few minutes. 但是 send me there 是那个你送快递你送东西。但是、get me there, can take me there, can get me there 是对的。Beijing's subway could get m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你看同样是送吧、 mm-hmm. 地铁送你就不能是 send you there. 对对对。 而且好像地铁把你发个包裹放到那儿去一样。 Yeah, yeah, yeah. 应该用 get me there. Yeah. 所以这个句子其实就想教给大家一个新短语叫分分钟。啊，瞬间、秒到、霎时， 对对对， 是什么词呢？是这个词，英文中叫做 in a jiffy。 Yeah, 对对对 ，J-I-F-F-Y。 Yeah, in a jiffy, it means in a very short time. 对 ，in a jiffy。好，来这句话，朗康老师是这么说的。 好 ，Beijing's subways can take me there in a jiffy. Can take me there.、Beijing's subways.Can take me there、in a jiffy. In a jiffy.、Yeah. In a jiffy. 对， 咱们以后要学会用这个词，秒到。秒到就是秒做什么事情叫 in a jiffy. 对对对 ，Dinner will be ready in a jiffy,、or the movie will start in a jiffy.、 晚饭马上就好。影片迅速开始。 对对对， 分分钟开始。 对对对， 就是 in a jiffy 的意思。好，照点照片好吗 ？Okay, take some pictures, will you? 啊、take some pictures, will you?、那是肯定的。 Sure thing. 我都带上相机了。 I brought my camera. I brought my camera.、说是今天这个超级大月亮吧啊，我来上班的时候呢，在长安街上啊，就看到两个年轻人。 对。 哇塞，背着。Canon 相机啊 One of those huge cameras, right? 哎呀，大相机啊、 Good. 一路上就在谈论着要找个好地方拍摄照片啊今天 Nice 哎呀年轻人真是有激情、好我们就等着在网上看好照片了、 对对对 来我们看今天学到的新单词 好 I wish I could say the same 羡慕地说哎呀好希望我也可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样、 A blue moon 蓝月大家注意蓝月跟颜色没有关系、它指的是 When the moon is full a second time in one Mouth. 对对对 Once in a blue moon 这个短语、其实也跟蓝月没什么关系、它表达罕有的发生 Something happens very seldom Right, right A super moon 超级月亮、 A blood moon 血月、 An eclipse Eclipse 日食或者是月食 对对对对 好在第二段当中呢我们有、 Visibility Visibility 对、 听了昨天词这一课的同学词根课的同学都知道了 Visibility visibility、mm-hmm. 能见度 对对对 get out of doors 出去到户外去 go outside、mm-hmm. when someone usually spends time indoors 对对对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大家必须得会啊一生一次的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common yeah, yeah. 其实很多机会在人的生活当中它都是一生一次的、mm-hmm. 你错过以后哎，就没有了 对对对 不可能说这机会还能为你再回来一次 对对对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机会留给人说什么人说什么人生中什么机会转瞬即逝啊其实时机给每个人是留足了足够长的时间的你自己把握不好错过了、嗯、对不起那机会的门就关上了、 yeah. 就不可能再重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月亮一定要看呢、嗯、啊 Trifecta 极其罕见的三件事同时发生、 嗯、 Three things happening at once、 right. Extremely rare Yeah Pop outside 在户外短暂停留、 嗯、Shoot out to 迅速去一个距离遥远的地方、 mm-hmm. 并且做短暂的停留 yeah, yeah, yeah. 好其实这些短语这些词汇、啊、哎呀在你们在一边看着月亮的时候、啊、一边喝着小酒 yeah, yeah. 一边来记着这个词一边听着晚自习、 mm-hmm. 哎一定能记住没有问题的、 mm-hmm. 今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的时候或者六点半吧 yeah, yeah. 大家怎么打开 NASA 的直播 yeah. 看一下好不好、 嗯、 没有遮挡只要没有遮挡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 yeah. yeah, you'll see the super moon anytime tonight you'll see the blue moon of course anytime tonight but the time when the eclipse should happen the blood moon is most likely between like 6:30 and 9:30 tonight 对而且今天晚上我们确实要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赶紧来聊一聊看一看我们看到的这个天文奇景 对对对对 好谢谢马克老师的精彩对话 好谢谢大家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经历了1936年到1956年四届冬奥会之后第八届冬奥会再次从欧洲大陆转至大洋彼岸举行申请主办的有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加米施帕滕基星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瑞士的莫里茨和美国的斯阔谷国际奥委会于1955年第51次巴黎全会上最后选定了斯阔谷斯阔谷是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脉间的一块盆地100多年前这里原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方印第安人的习惯是男人中年外出狩猎，妇女在家操持家务。当第一批白人移民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些妇女。女子按印第安人的叫法称斯阔，这就是斯阔谷得名的由来。第八届美国斯阔谷冬奥会于1960年的2月18号到28号举行，参赛的有31个国家和地区，共665名运动员。因为旅费等问题，欧洲削减了参赛人数，大会也没有首次参赛的国家，规模比上届略小些。这一届首次列入了男子冬季两项，即滑雪和射击，和女子速度滑冰。因为设备问题，取消了雪橇项目，大会共设有4个大项，27个单项比赛。So the 1960 Winter Olympics was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held between February the 18th to the 28th, 1960, in Squaw Valley, California, the United States. Squaw Valley was chosen to host the games at the 1956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t was designed to be intimate, allowing spectators and competitors to walk to nearly all the venues.Squaw Valley hosted athletes from 30 nations who competed in 4 sports and 27 events. Women's speed skating and biathlon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s. The organizers decided the bobsleigh events did not warrant the cost to build a venue. So for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bobsled was not on the Winter Olympic program.The former Soviet Union dominated the medal count, winning 21 medals, 7 of which were gold. The speed skater Yevgeny Grishin and Lydia Skoblikova won 2 gold medals each.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